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，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 晒月光，听点歌。欢迎来到12月24号晚上的爱得更久点，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。我是巧克力韩韩丽，今天晚上将会为你送出大家点播的歌曲。到了年底，我们是要送上很多的祝福，这里面有对家人，有对朋友，有对同事，有对爱人，还有呢也有对自己的祝福。这首歌呢就是来自王信任朋友要点播给自己的，他希望在全新的一年自己能够更坚强勇敢，相信梦想，相信自己，加油吧。 你的把戏差一点改变了我所有信念，看过的书，听的歌，早餐咖啡的口味，我的昨天在夕阳的燃烧中渐渐毁灭，不懂防备，一起去的地方都有你温柔的手指将我包围，就算重来一次还是会穿过无数的岁月，我们一起去的地方都有你善意的谎言让我心碎，直到最后一片才看见从未到过的是你心上，你的故事化作雨滴落在我低垂的眉，做过的梦，说的话，夜里蔓延的细节，手指将我包围，就算重来一次还是会穿过无数的岁月，我们一起去的地方都有你善意的谎言让我心碎，直到最后一瞥才看见从未到过的地方， 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有太多没有去过的地方，所以这也成了我们一个美丽的梦想。在远方，总有一个地方在等着你。旅行真的可以解决人类很多的烦恼。继续我们爱的更焦点。下面这份祝福来自五月天，今天过生日的阿强朋友，生日快乐。这首歌是你的朋友为你点播的，他们祝你生日快乐，早一点遇到命中注定的他。 脱下长日的假面，奔向梦幻的疆界，南瓜马车的午夜，换上通黄的玻璃鞋，让我享受这感觉。我是孤傲的蔷薇，让我品尝这滋味，纷乱世界的不了解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，晚风吻尽我也，让我醉倒在池边。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，那一个人爱我，将我的手紧握，抱紧我，吻我，哦，爱，别走。纵自己的狂野，找寻自己的明天，向你要求的誓言，就算是你的谎言，我需要爱的慰藉，就算那爱如潮水。昨天太近，明天太远，默默聆听那黑夜，晚风吻尽花叶，任我醉倒在池边。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，月光晒干眼泪，那一个人爱我，将我的手 天承载了很多朋友的青春记忆，这首《拥抱》也是他们的早期作品了。拥抱确实能够传递很多的温暖和信任，一个拥抱足以让你有元气回复。再坚强的人也会有不堪一击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勇气，让自己重新相信能战胜困难。下面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梁静茹的《勇气》。毫无疑问，点播这首歌的今天晚上是一位女性听友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好多朋友会把这首歌当成自己的这个摇旗呐喊、勇气倍增的歌曲，那就希望你真的可以恢复勇气吧。航航朋友送给你。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。 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，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，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 其实你远比你想象的更坚强，更有力量，爆发你身体中的小宇宙吧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为家人朋友爱人传递一份祝福，当然也可以为自己点歌。下面这首歌呢，就是在家乡透过互联网要点播老歌的一位朋友，他说当年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就听过这档点歌节目，从里面呢听到了林志炫的《袖手旁观》，如今已经回家乡很多年了，偶然间又听到了爱得更久点，所以这位周先生很想在大学时代里听过的点播节目当中送出这首《袖手旁观》，好像是和那一段时光打一个招呼吧。 思念让人慌，多喝一点酒，多吹一些风，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管？你最近好吗？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 生活有些忙，坚持有点难，闭上一只眼，点上一根烟，能不能不忘？你最近好吗？身体可恙，多想不去想，夜夜偏又想，真叫人为难。你的脸庞，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了转，我拿什么跳 歌曲真的是超级耐听，不仅是因为旋律歌词，也因为歌者非常到位的演绎，所以这首歌虽然很多人翻唱过，但我想林志炫的这一版依然会在你的脑海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上半时段我们最后要听到的这份祝福呢，同样是一首来自演唱功底非常了得的范晓萱演唱的《氧气》。每到年底，可能都有这一年中的疲惫呀，还有情绪的一个累积，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喘不过来气，不管是累的还是各种什么样的状况，希望这首歌也能给你更多的勇气氧气。好了，上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先到这里，我们转个身，下半时段见吧。 是想念你，我好孤寂，氧气是你，如果你爱我，你会来找我，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，如果你爱我，你会寂寞。如果

这本书由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创始人曾成功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的华尔街资深投资人瑞达利欧所著，阐述了其白手起家以来40多年的生活、工作和管理原则。Kindle 付费电子书畅销榜的前三名依次是《月亮与六便士》《三体全集》《浮生六记》，纸质书的榜首原则也进入了前十。另外，已故台湾作家林奕涵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房思琪的《初恋乐园》排名第八。令人关注的是，由于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亚马逊还发布了40年25部影响力外溢作品榜单。该榜单由16000多名网友票选产生，从中可以窥见大众文化的流行痕迹。榜单排名前三的依次是《百年孤独》《傲慢与偏见》和《时间简史》。榜单中文学作品是大头，一共有15部。人文社科类的书籍有8部，而自然科学类的书籍则只有《时间简史》和《七堂极简物理课》2部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 晒月光，听点歌，欢迎来到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。我是巧克力韩韩丽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很多学生朋友们非常喜欢的，马上呢也要这个期末考试了，所以特别送出《追梦赤子心》，为你们加油，愿你们取得好成绩。 自己。

慢回到平静，爱过以后遇见自己，就在这一刻明白情歌的意义。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。 下节目为广告时间， 时间匆匆走过，2019年离我们越来越近。